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那个曾在时光倒流70年中用音乐刻画的细腻唯美，走出非洲的深情辽阔，还有与狼共舞的大气与意韵，以及007系列当中脍炙人口的爵士桥段。这些写出无数优美作品的作曲家，他的另外巨作这一首就是生来自由，选自狮子与我。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在今天是周三，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我要为你带来的是经典的电影音乐。 天呢，我们细细说来，用音乐来讲故事。这部电影《狮子与我》其实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的。最早出现了一条社会新闻，在1980年1月4号，69岁的乔伊亚当森突然死在肯尼亚东北部的自然保护区里。最初的消息说他是被狮子咬死的，后来警方查明他是被当地的一个牧人杀害的。说到乔伊亚丹森，是位极不寻常令人惊异的一生。这是一位女性，她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从小就喜爱动物。1937年5月，她来到了非洲肯尼亚的原始丛林，从此她把她的一生都献给了野生动物保护事业。在43年的漫长岁月中，乔纳森和她的丈夫乔治亚当森一起开展了对母狮艾丽莎和母猎豹皮巴的实验工作。他保护野生动物，因此呢被当地的牧人觉得侵害了他们的利益，所以乔纳森是被当地的牧人杀害了。这也恰恰证明了他生前说过的一句话：可怕的不是动物，而是人。作曲家钟班瑞因为这首作品曾也获得了1967年的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奖。生来自由、狮子与我1966年的影片，所以获得的是第二年的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奖，同时也获得了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奖，就是这一首生来自由。一种音乐代表了一种性格，你像这一首叫做 Casino， 那其实呢它就代表着当时的60年代的一些音乐的潮流。所以在今天一可以聊上半时段，我们听到的都是60年代的电影音乐，有一些呢你觉得没有那个时代的特色，在今天听来依然动人，就像刚才钟班瑞获得奥斯卡奖的这一首生来自由。而这首 Casino 就有着当时的那种电声音乐的特点，你觉得呢？ 很多朋友来签到了。邓新荣说了，邓新荣二说了最喜欢电影音乐啊，蒋山人也说签到电影音乐时间。是的，大家在签到的时候总要说点什么，不要单纯的来签到嘛。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我猜想大家为什么爱听电影音乐，一则呢是因为自己可能曾经看过这些电影，二则呢是因为这些电影音乐有时候真的很动人，让大家想到了曾经的画面、曾经的过往和看这些电影当时的心情状态。就像接下来我要带给大家的是电影《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段音乐可能真的是因为音乐而垂名的，因为电影可能大家早已经不去看了，是一部60年代的老电影，但是音乐却可以名垂千古。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电影《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主题的音乐。其实这部电影翻拍过很多次，最有名的有几个版本，一个呢是刚才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1966年的电影版本，还有一个呢是1996年的一个版本，具体说应该是1968年的这个版本，那还有一个是1996年的版本。1996年的版本我不知道，可能很多朋友大概也看过吧，是迪斯普雷特还有我们熟悉的两位演员来演出的，可以说是青春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或者说现代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而1968年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呢则是非常经典的。我觉得正是因为有了1968年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才有了1996年的像迪斯普雷特他的这个版本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意思说想颠覆前人，但是结果又和事实上的一样。说到1968年的经典版本罗密欧与朱丽叶，基本上是按照原来的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的正剧 改编而成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因为莎士比亚创作的证据，因为它的知名度，常常被误认为是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其实不是，四大悲剧是麦克白、奥赛罗、里尔王以及哈姆雷特。但是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个悲剧故事呢，并不是莎士比亚的原创，而是改编自阿瑟·布鲁克1562年的小说《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历史。还有一个说法是改编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家马泰奥·班戴洛的创作的一部小说。哎，说到时期，我记得前些日子，当时我们的悦享四季办了一场意大利的这种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其中呢，当时我也提到，其实尼诺罗塔创作的电影《罗密欧朱丽叶》真的有很多的情调、语句，都得来自于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的改编。所以你听这个曲调真的是这样，而原来的故事呢，其实也正是改编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改编的。这部影片无论是味道、音乐还是其他感受，都可以说堪称是改编还原原著的一个经典。在这部影片当中，角色表演自然而且真实，最大的亮点也是奥利维亚·赫西朱丽叶的扮演者，在这部影片中呢，也视为经典的典范之作。不足以，而且其中的角色不仅是剧情，还有角色更有音乐上打动观众，还有小细节上也做到了细致考究。我想这种文艺复兴式的音乐抒情性的改写，尼诺罗塔 真的是一代电影大师，也被誉为意大利的电影教父，因为他本身也创作了电影教父的音乐。而后期像我们知道像英国的简爱那部电影，大家也都知道那部电影的作曲者是约翰威廉姆斯，不知道他当时创作的时候是否针对尼诺罗塔创作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进行了特别的学习和研究呢？感觉这两部电影都有着那种很古朴的风格。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有时候音乐真的会感受到不同的特色，尤其是电影音乐反映到电影不同的风格，所以也体现了不同的音乐上的风格。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炸毁鲁尔水坝其中的电影音乐，以前也曾经给大家带来过。音乐可以反映力量，音乐可以反映那个时代，音乐可以催人向上，可以有激情，同时音乐也可以抒情，有着喜怒哀乐。本来想再多介绍一些罗密欧与朱丽叶，但是也为明天的节目预告一下，将为大家介绍的是国家大剧院即将上演的古诺的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所以关于很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版本，我想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好好和大家细细讲述。接下来呢，就继续我们的电影音乐之旅。我们刚才听到的是1963年的电影，叫做《大逃亡》，讲述的是德军战俘营中英国和美国的官兵合作开展集体逃亡计划。一般来说，这种题材的电影呢，很多都采用进行曲的方式，所以呢，影片当中既有一种昂扬的方式，还有时候把进行曲做的一点也不觉得很威武，有时候还觉得有一些幽默的感觉。这是1963年的电影，当时呢是大导演约翰叫做斯特奇斯开拍大制作的电影。那这部战俘逃亡电影当中的巨制可以算是，而且在当时也是明星阵容鼎盛，而且描述的也是二战时期德军战俘营当中的一件真事。当时英军和美军合作展开集体逃亡计划，但是在70多名的逃出营外的人当中，最终只有几个幸运儿享受到了自由的滋味。

意图制造不同戏剧之间出乎意料的沟通联系。近日，话剧《情书》北京分享行动举办活动，不但展现了时代的宏大感，也抒发了这个时代中的各种温暖和爱。话剧《情书》的主演周涛、孙强，青年主持人学者毕孝南，剧作家万芳、汪海林，著名诗人学者叶匡正等，分别讲述了他们对人、对物、对家、对国、对社会发展变迁、对生命和时光的刻骨铭心的温暖。据了解，《情书》将于8月16号到19号在保利剧院上演。戏剧《男人还剩下什么》今天开始登台龙福剧场。这部作品根据毕飞宇的同名小说改编，以原著故事为背景，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衍生出了一个新的故事，展现了30年来人们在面对情感时的变化。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和你一起唱，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娱乐最王牌，晚7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不要担心，这就是你收音机中出现的音色。选自理查施特劳斯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这是德国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的同名交响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开始的引子部分，它的创意来自于哲学家尼采的同名著作，是描写无神论者从唯心走向唯物的一个赋予哲理的过程。而说到今天我们的主题，电影配乐，那电影当中的出现频次最高的古典音乐，最有著名的一段古典音乐为电影注入注脚的就是这部电影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 说到这首作品《查拉图特拉如是说》，其实对于理查施劳斯来说，这是一部伟大的著作。而这部电影一开始出现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这段影子，可以说开篇宏大壮阔的管风琴音乐也为电影营造出无比震撼的观感和意境。再回说到这部电影《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2001太空漫游，这是太空科幻电影当中的一座里程碑，可以说是奠定了今日太空科幻电影的标准。它的英文名是2001，然后 Up Space Odyssey， 其中的2001就是指的是新世纪的头一年。它 Odyssey 呢，其实引用的是荷马史诗《奥德赛》的名称。这部史诗讲述的是希腊英雄俄里修斯在特洛伊战争中获得胜利返家的故事，当中充满了冒险、试炼、死亡还有新生的片段，常常被用来象征回归之旅。而在这段影子当中，理查施特劳斯原来的作品当中分别作为影子和最后的尾声部分，也显示出这种冒险、试炼、死亡还有新生，一切都很扣选题。而说到这部电影，它的原文名称《2001太空漫游》，多少出于库布里克对宇宙、对未来、对科学、对生命的观点，一个回归本源的往复循环。因此，库布里克所创作的电影《太空科幻漫游》并不以某种太空任务和太空旅行为主题，而是从人类的发展、科技进步为出发点，看待生命演化的本质和最终的归属。所以它真的算是所有当今太空科幻电影的一座里程碑，也是奠定今日太空科幻电影的标准。音乐上也是选用的基本都是古典音乐，但有一些当代的经典。那理查斯特劳斯的这首《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作为引子、作为开始、作为呈现，也再合适不过。 说完了库布里克，再来说说另一位电影大师的作品，这是希区柯克的《西北偏北》。大家爱看电影，相信你跟我一样都是做着白日梦长大的。来看看吧，在云端发来的今天的签到文字非常好，说为什么喜欢电影音乐，刚才我也给大家留了一题。在云端说，电影音乐是我们从小认知和打开音乐大门的主要渠道之一。那在云端肯定是岁数稍微大一点，他说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音乐没有现在那么广泛和丰富，当时主要以国内的电影音乐为主，比如海峡、永不消失的电波等等，外国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罗还有简爱等等。到了大学时代的电影音乐就很多了，所以我想知道学之不足，不应该是在云端和我们其他的这个不同年龄层的听众朋友，此时有没有90后的00后的在听节目，这时候应该上学是吧？所以古典流行重播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发来在乐会里的微信哦，顺便说一下乐会怎么样加入哈。一般的我们现在乐会的很多的成员都很固定了，那再说一下加入的方式，很难得说一次啊，大家记住，就是搜索微信号，搜索微信号 FM974 FM974， 找到小月老师，那我会给大家拉入到乐会的群中的。搜索微信号 FM974 FM974，找到小月老师，那会给大家呢在群中拉入群中，来一起来感受音乐。那在云端也说了，像过去留下印象深刻的电影，像《教父》《勇敢的心》，国产电影还有《红高粱》等等。那相信在云端一定看过电影，那《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里我看到胡雪迪说了，还去过朱丽叶的故居。嗯，那我知道是在意大利的维罗纳，电影再现了那个著名的悲剧，音乐感人。那我也说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好好和大家聊一聊关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不同的音乐题材，尤其要介绍的是古诺的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刚才说到了电影大师，库布里克，现在来说说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这是电影史上最具天才的悬疑导演，他的摄影技巧总是与心理分析融成一体，但他更善于创作不同的电影风格。那这里呢，我们听到的是他非常经典的电影《西北偏北》当中的音乐，我们听到音乐也是具有着悬疑还有着冒险的色彩。上半时段呢，我们听到的大部分是60年代的电影，而这一段呢，则是50年代的电影了。这是1959年的电影，当时主演的影片是加里·格兰特、还有詹姆斯·梅森、艾娃·玛丽、孙特等等主演，非常经典。 古典也流行。 曲子呢，其实在上周和大家分享过，但是由于时间的原因呢，没有来得及细讲。接下来呢，我想好好的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不记得的话，那我要说一下这首曲子的名字，叫做《A Summer Palace》的电影当中的一首旋律。哎，《Summer Palace》颐和园嘛，那这个呢，并不是我们的颐和园。我记得我上次也是这样给大家介绍。他翻译的电影的中文名字叫做《奇恋》。畸形的爱恋，这是1959年的一部美国爱情片。其实我接下来不想说电影，来想说他的音乐。因为呢，看过这部电影，也许说你没看过这部电影，但是音乐肯定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这部电影给人留下一生最深的就是这一段音乐，因为这段音乐随后闻名世界，成了一首非常经典的轻音乐作品。如果很多朋友在聆听过80-90年代的轻音乐的话，一定会有这首改编曲。那其实呢，让这段音乐真正流行开来，恐怕还不是电影本身，而是美国的著名的管弦乐队的创作人，叫做 Pearl Faith。 他呢创作了这种轻音乐的倾听模式，那中文大概解释为轻音乐的一种，或者叫做情调音乐。而这段音乐呢，经他手之后，本来已经很优美的旋律变得更加悦耳动听，令人心旷神怡。确实是一首非常符合花前月下谈情说爱氛围的音乐了。但是这首曲子呢，并不是 Perseus 来创作的，影片中的录音呢，也不是由他来录制的。但是他和他的乐队在1960年所录制的这个版本，旋律来自于 A Summer Palace， 却红遍了美国，不仅获得了当时1961年格莱美的年度录音奖，而且这也是首次由电影配乐作品和纯音乐作品获得格莱美的奖项。而说到这首曲子，还是在美国连续获得了冠军时间最长的器乐作品，在当时长达9周。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今天我们节目的结束就在这首曲子《A Summer Palace》当中吧，有着夏日的感觉。古月感谢你的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让我们明天再续经典。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5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应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1块钱能买一箱5粮液股份的酒啊，根本就不能信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您看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